都有一兩句咁樣，即係 how much 啊嗰啲。 哦，佢係睇鋪嗰個嘅，當時睇緊鋪。 睇鋪睇，係當時咁跟住佢又尷尷尬尬咁，我又原來佢，咁我就開始啊，究竟我拎唔拎個電話出嚟，著啲一個嘅翻譯軟件就打翻出嚟，跟住等佢聽得明咧咁樣。喺嗰個過程裏邊咧，我好似係未嚟得切反應啊，因為我仲係帶住一份好激動同埋好傾慕嘅心咧。 但係你個外表有冇呃到人啊？即係咪鎮定啊外表？ 我鎮定嘅，我鎮定嘅，我鎮定嘅。我走到最後咧，就我問佢可唔可以同佢影幅相。系啦 ，fans 心態啊嘛。 但係佢點？咁你點同佢溝通咧？佢唔係好識英文，你攞個相機出嚟。 啲手勢喺個手機咁樣啊 ，selfie 咁樣，跟住佢又明啊呢啲 selfie 嗰啲。咁跟住影完相之後咧，我臨走出現一件尷尬嘅事。 係。 所以大家即係一啲緊張得嚟，仲要用外語係咩咧？即係一個跑手臨尾，我梗係想即係同佢講聲加油啦。 係。 Add oil。 即 係 add oil。 咁我应该日文就系加巴爹啊嘛，系咪先？ 可以咁讲啦吓。 咁突然间咁同佢讲加巴爹，佢应该明噶啦咁样。吓咁我但系我讲咗 fighting。 哎呀， 唔系咁都得，都得。 系咪噶？系咪真系噶？ 都得。 得唔得噶？ 冇话唔得。唔系咁，佢哋打戏嘅时候都系讲 fighting 嘅，会有嘅，会 都有讲嘅。 系啦， 咁啊， 系啊，都会有嘅。 哎呀。 唔使擔心。 講完之後咧，佢又好有禮貌咁樣，大家互相 鞠躬。佢又打翻長一笨咁樣，係揮定啦， 跑翻長一笨咁樣啦。咁我就一路咧，我即係個心即係喺度覺得啊，咦，好唔應該啊！即係點解我唔講奸巴爹咧？ 因為你介意自己驚自己講得衰，所以你就唔敢講咯。 係。 因為通常 我誤會咗，我怕他不明白。 不是，還有通常我們講外語，如果對著一些都是要講外語的人，你會大膽一點。但如果譬如我對著一個日本人講日文，我都會覺得很害怕，其實。 是 啊。 所以我思疑你講加班，他反而不明白，說 fighting 他明白。 可能的，有機會，真的有機會，你未必明白，看你到時怎樣奸法咯。 系啊， 点奸？我就都几奸下嘅。 系啊，咁啊，咁啊，一个即系尴尬嘅。 即系你最后有同佢集到游嘅， 有集咗游。 哦，咁好啦， 系啊， 一天都讲晒啊。 系啊，冇错，一天都讲晒。 可唔可以 send 张相嚟睇下？ 我都得嘅，都得嘅。 哦，好啊，你摆上去，你摆上 group 啊，睇 下睇下你个样。 佢俾我哋突击嘅呢个题目讲咗六分钟可以，好嘢啊，真 系啦，好嘢。 你估系省油嘅灯啊？做咗咁多年，系咯， 有準備噶嘛？喂，我寫咗幾版字， 系喎。系好啦，我哋不如講翻正題先啦。 頁一定係第三頁啊嘛。 系啊，講翻正題，講翻腳板底先啦。唔係講下少啫。喂，講翻好啦，我哋其實想講翻呢個共享經濟嘅，因為今琴日咧，我哋係咪琴日講噶？即係我哋話嗰啲搞下啲印花嘅會員卡啊，同埋呢個印花錢，而家腦海喺嗰邊啊，你即係嗰邊都可以話係共享經濟嘅鼻祖嘛。 系 啊， 应该系咁讲啊，应该系嘛？ 系啊，嗰啲即系网约车啊，嗰啲啊咩 B&B 啊，嗰啲都系嗰边生过嚟噶嘛，系啊。 系啊，但系我反而过到嚟，我冇乜共享经济喎。 系。 系啊，但系身边嗰啲梗系好劲啦，嗰啲咩，譬如信用卡点样用，点样优惠咁样。我身边有个亲人就系咁样嘅，因为咧，由于佢嘅工作啊。比較游手好閒啊！佢雖然係一個藥劑師，但係咧佢仲要係咧喺呢一個軍人嘅一啲醫院嗰度咧做夜更。 係 佢一到夜更嘅時候咧，就好多時間啦。 係 好多時間去做啲咩咧？佢就會搜尋啊，即係喺網絡上邊，即係譬如啊，舉個例子， 揾 part time 啊。 佢哋係唔係？其實幾有趣嘅。佢咧嗰啲我唔知香港係咪咁啊？香港我就好少理嗰啲積分嘅，尤其是信用卡嗰啲積分。 係。 咁但係外國即係美國呢度咧，就即係一個消費主義啊嘛，咁啊所以咧佢係好多唔同嘅優惠啊，其實我每個禮拜起碼收十封信係關於咧你如何用你嗰張卡得到一啲咩優惠嘅一啲資訊嘅，即係淨查信都查到手軟啦咁樣。咁但係我呢一位嘅親人咧，由於佢太得閒嘅關係咧，佢就咧喺網上面已經係搜羅曬，譬如 A 銀行咁咧。你點樣用就儲到最多積分？咁而啲積分最好嘅地方係啲咩呢？就係喺唔同嘅超級市場或者連鎖店嗰度咧，佢係不定期咧有一啲好好嘅優惠嘅。係，